《公主编年记下》第27章。约堂登基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16年。他的母亲名叫耶鲁莎，是扎克多的女儿。约堂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完全像他父亲所做的一样，只是没有进入上主的圣所。但百姓仍然败坏。他建筑了上主殿里的上门，在敖菲尔城墙上也做了许多工程，在犹大山地建筑了一些城池，在丛林中也建了一些营寨和堡垒。约堂与阿蒙子民的君王交战，战胜了他们，因此阿蒙子民那一年给他进贡银子100塔冷通，小麦10000科尔，大麦10000科尔。以后第二年、第三年，阿蒙子民扔进了这些贡物。约堂因为在上主他的天主前时常履行正道，所以日渐强盛。约堂其余的事迹以及他的战绩和作为都记载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实录上。他继位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约堂与祖先同年葬在达卫城，他的儿子阿哈次继位为王。